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看经本第二十页第三行啊，第十章，只有一愿，这一愿非常重要。我作佛事，设法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性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灭，若不生者，不去正觉，唯除我逆，回谤正法。这是第十八愿啊，是四十八愿里头的核心最重要的一愿。日本的净宗有本愿念佛，就是根据这一愿啊。本愿念佛行不行？行，不是不行，但是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如果说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只遵守这一愿，其他的四十七愿都不要了，恐怕不能往生啊。一定要晓得弥陀经上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包含其他的四十七愿啊，任何一愿呢都是圆满的，这就对了啊，不能够固执着这一愿。其他的你看善导大师给我们说的五种啊，这是第五种，最后的一愿，最真实的愿，真实当中真实就是第十八愿啊，就这一愿。这一愿说什么呢？临命终时，你一生都没有遇到佛法，都没有遇到净宗，你临寿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劝你相信净土，相信阿弥陀佛啊，最后生念也能往生。有没有这桩事情？有，还就在现前啊，两个多月之前啊，广东潮州汕头这个地方有一个谢居士，他也是做企业的啊，这三年他在国内做道德讲堂，做得非常成功。现在我看到国内很多地方都有道德讲堂啊，是从他这个地方引发的啊。那么他的道德讲堂啊，今年是第四年，真的救了两万多人啊。道德讲堂啊只有七天，时间不长，一个星期的时间啊，到那边接受这个讲堂教学，七天当中可以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把一个贪官变成廉洁啊。接受他这个训练的三年呢，有两万多人都回头啊，这是真实功德，不可思议啊。他的父亲也是个好人，见到儿子做善事也欢喜啊，也都能随喜，但是他不晓得念佛，从来没有念过佛啊。病危的时候他着急，他说我爸爸要能往生多好啊， 啊，断气前面两个小时，换句话说，他就两个小时，他坐在他爸爸旁边，啊，他爸爸头脑很清楚，就问他爸爸，跟他爸爸讲，真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没想到他爸爸点头，啊，没有力气说话了，点头。又告诉他，真有阿弥陀佛，那也点头。说那好，我念佛，你跟我一起念，就念两个钟点，他断气了。很多人在现场看到莲花，闻到异香，他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就是给第十八愿的这一愿呢，给我们做证明。啊，一生没念佛，就是临终前面两小时。啊，儿子劝告他，他点头。啊，当然这个有佛力加持。啊，儿子三年做这么多好事，度了两万多人。啊，把人的都能改邪归正，这个功德很大。啊，所以这个道德讲堂现在在国内到处开花，遍地开花。啊，如果你们有意思的话，也可以到那去一个星期，到那边去学一个星期。啊，确实能帮助你转变。所以，人是教得好的，就是没有人教啊。啊，人性本善，都从这个教学当中显示出来。啊，我们过去05年。我在汤池做实验，啊，还三个月才收到效果，他七天，啊，七天就能收到效果，啊，日本前首相鸠山，他三次到香港来看我，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不相信。啊，一个坏人，无恶不作的人，一个星期怎么能把他转变好？啊，难相信，不相信。我就劝他，你去看看。啊，亲自去，好像他住了三天，他住了三天，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写得很长。佩服得五体投地，看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大的魅力，我们始终没想象到，也不敢相信，现在亲自看到了。啊，我劝他把这个道德讲堂引导到日本来，啊，派一些干部到那边去接受训练，学成之后到日本来办，啊，会不会办成功？我相信能办成功。道德讲堂的第一堂课，第一个小时，就是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啊，他把这个摆在第一堂课。啊，这第一堂课学什么呢？主要就是真正认识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啊，再延伸，那就是修兰，美国修兰博士的意念之病。啊，不但谁知道。啊，修兰博士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这桌子知道，这椅子知道。啊，我们是住在楼上，天花板知道， 地板之道，啊，墙壁之道，你能瞒过谁？啊，你起心动念，没有不知道的，知道的太多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啊，像我们这个地方，外面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通通都知道。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不敢起恶念了，起恶念太可怕了。啊，这第一堂课告诉他这个概念，别以为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全知道，整个宇宙都知道，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一堂课就把人心抓住了。啊，七天教育里头最重的这个课程，就是讲因果报应，善念、善言、善行有善果。啊，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行为有恶报。啊，不时不报，时候未到，所以通通都改邪归正，不但不敢做坏事，连坏的念头都不敢起。教育是怎么成功的？啊，今年第四年了，政府承认了，给他奖励，啊，在他门口挂了一个招牌，潮汕地区家庭道德教育基地，挂这个牌子，政府对他承认了，啊，现在全国到处开花，真难得，啊，跟第十八愿相应，啊，父亲走得那么好，啊，他照的有一套光碟，这一套光碟将来我希望这边同学们都能够看到。啊，三天之后入殓的时候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要软。啊，瑞相稀有啊。所以我们相信生念彼生呢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善导大师只说了五愿，这是最后一愿。啊，五愿要记住。啊，第一个是第十二愿，彼诚正觉。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彼诚正觉。啊，第二愿是第十三，光明无量。啊，第十五，寿命无量，诸佛赞叹。第十八，这第五条，第十八，生念必生。啊，我加了一条，在第二十页。啊，这还没学到。第二十愿，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也非常重要啊！啊，他五个重要的，我六个。啊，做阿惟越智这一愿是告诉我们，往生造极乐世界，你是什么地位？化身菩萨的地位啊，太高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这一生要能修成阿惟越智，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在阿罗汉之上，在全教菩萨之上，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这地位太高了，所以没有人敢相信。 啊，这一愿是四十八愿里面重要的一愿。啊，我们现在看这一段注解，第十八愿是四十八愿中啊最重要的一愿，此古来祖师所公认。啊，不但中国历代的祖师，也包括日本的祖师。啊，日本的祖师比我们中国祖师更重视。啊，第十八愿呢，其重要呢，在生念必生。这往生净土太容易了，在中国念佛往生文字记载里面有净土圣贤录，有往生传，啊，确确实实记载了唐朝时候的张善和往生。张善和不懂佛教，一生屠牛为业，是个杀牛的，卖牛肉的，杀牛的，一生杀多少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啊，那都被他杀掉的牛头人来问他逃命，他大声喊救命。别人问他你怎么了，许许多多牛头人来问我说命啊。算是他的运气好啊，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听到里头喊救命，啊，这个出家人到里面去看看，就看到这个张山河那种惊慌的样子，啊，牛头人就他很机警，烧了一把香，递给张善和手上，叫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就大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几声之后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牛头人走了啊，又念了几声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神念必生非常好的例子啊。啊，那么在宋朝时候有个出家人云科法师啊，这个很多同学都知道的啊，这是一个不守清规破戒的比丘，他的恶习气很重，知道错事也会犯，啊，还算不错，他相信因果，自己想一想出家之后这一生所作所为必定做地狱，堕地狱，那么想到地狱他就不害怕了啊，地狱可不是好玩的啊，找同参道友向大家请求，你们有没有方法救我，让我不堕地狱啊？就有一个道友送他一本往生传，他读了之后感到非常惭愧，他把疗房门关起来，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念了三天三夜， 大概也没吃饭呢，也没睡觉，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至诚感通啊，真诚到极处，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佛来了，佛告诉他，你还有10年寿命啊，寿命还有10年，10年之后我来接引你啊，这等于给他受记了啊，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名了，已经注册了，10年以后佛来接引你啊，他也是复制心灵啊，啊，他向阿弥陀佛报告说，我的习气太重，这个事我经不起诱惑，这10年当中啊，不知道我要干多少坏事，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阿弥陀佛就答应了，跟他讲好吧，3天之后我来见你，非常高兴啊，这也把自己房门打开，很欢喜，告诉大家阿弥陀佛3天之后来接我往生，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你这种坏人恶人啊，佛怎么会来见你，好在3天时间不长，我们等着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是骗人的还是真有这回事情。到第3天他告诉大家，求大家了，今天特别给他做一堂念佛的佛事啊，送他往生啊，大家听了他的话好像不是假话，态度很诚恳，不像是骗人的样子啊，就相信了啊，跟他帮助他念佛，念了1刻钟。古时候的1刻是我们这个地方的1倍，我们现在1刻呢是15分钟啊，古时候的1刻呢大概是将近40分钟的样子，这1刻啊，念了1刻钟的时候，他就向大家告诉阿弥陀佛来了，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啊，真的跟阿弥陀佛走了，念佛当中啊，没有生病，无疾而终啊，这段事情被记载在往生传里头，记载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就是告诉我们48愿的功德太殊胜，威力不可思议，你看造作地狱的罪业，只要一回头一改过啊，拼命念佛把阿弥陀佛念来，能往生极乐世界，他10年的寿命不要了。那么这种例子呢，我们相信在经中啊一定很多，绝对不是他一个，很多这个例子，所以我们要相信啊，啊，在我们现前的例子，我们看到来佛寺的4个啊，3位啊，还要加上老德，你们看这里面的报告，老德是最后补进去的啊，都是一句佛号啊，他们都4个人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啊，但是他们有同样的这个禀赋，那就是个个都是老实人，都是听话的人， 都是真干的人啊，具备老实听话真干，决定得生净土啊。绝大多数的人他不老实，他妄念很多，杂念很多啊，他要学很多法门，什么都要学啊，信佛信菩萨，又信鬼又信人，信的可太多了啊。到临命中是谁来救他啊？想信的那些人都不理他了啊。为什么呢？他依靠的靠山太多了，我不去没关系，由那个去啊，结果到最后一个也不来，亏就知道了啊。以信心呢，只能信一个法门呢，你就能成就啊！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一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经典也是一部经，不要搞太多了，一部经能开悟，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要相信，这不是假的啊，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啊，最近几年的事情啊。现在这个世界社会混乱，地球上的灾难太多了，天天都有报道啊。我这一生能够得到一点清净啊，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媒体跟我断绝了50年。啊，所以你问我，我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哎，社会安定，天下太平，没有事情吗？啊，我这个小范围里头很安静嘛。啊，古人讲得好啊，知事多时烦恼多，知道事情多烦恼多，是人多处。是非多，认识人太多了，是非就多了啊。所以认识人越少越好，知道事情越少越好，只念佛就好啊。只要把这个抓住了，老实念佛，真心真愿意往生啊，决定没有怀疑，你就是阿弥陀佛最好的弟子啊，将来阿弥陀佛一定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把这无量寿经完全证明了。为什么？你都看到了啊，经上所说的真实不虚啊。那么祖师大德们公认的生念必生，明白宣布，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真正是大道至简呐，太简单了啊，就这么简单，容易成就。相信的人，老实人相信啊，他没有条件，他不会更改，一句佛号念到底，3年5载他就成就了，他就往生了啊，对这个世间决定不留恋啊，有丝毫留恋就是障碍。这里给我们说了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重经较量，得到一个结论，推到最后就剩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那要讲佛法，讲到究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是善达大师所说的祝福，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那佛出现到世间来干什么？就是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把念佛法门介绍给我们。你能信能愿，你这一生呢就做佛去了，稳稳当当，平平安安到极乐世界成佛去。再回过头来研究四十八愿呢，就是这一句佛号的解释啊。四十八愿所说的是解释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才知道阿弥陀佛真实功德不可思议。那无量寿经全经就是解释这四十八愿，所以我们时间短不长，我们就选择这一篇啊，专门来学四十八愿啊。无量寿经讲的详细，这个说的简单，内容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啊，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所以古人称的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那还有中本还有小本呢？有，小本就是阿弥陀经，那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大阿弥陀经。那大藏经呢，就是解释华严经，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总结归纳起来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念到了，一切诸佛菩萨都念到了，一个不漏啊。一切经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你通通念到了，也没有漏掉一部经。这个名号功德还得了吗啊，我们把这个看清，不肯念佛错了啊。我们在此地用这个方法，首先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我们的寿命是无量寿，有的是时间学习一切经，而且很容易成就啊。为什么？你可以同时学，我们现在学东西是一门一门慢慢学啊，不能同时学啊。啊，他怎么同时呢？分身呢？我们无法分身啊，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啊，到一切诸佛刹土啊，去拜佛供养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啊。一尊佛给你说一部经，无量诸佛就给你说无量部经，而且同时完成。 这个好事世间找不到，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不能不到极乐世界去啊。不到极乐世界去，你的亏就吃大了啊。到极乐世界你占尽了便宜。一生成就是圆满成就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念大学一个科系念完了就毕业了就拿到学位了，不是啊。大学里都几百个学系同时全毕业了，极乐世界毕业是这个毕业法全部毕业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你全都学完了多少时间学完了？很快，很短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你是一时成就，一次圆满。这都是所谓难行之法。所以，我们体会到一部大藏经浓缩了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展开就是全部的大藏经。华严经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如对于一般人来讲说任意，若对于成佛机缘成熟的 来说呢就要说专一。专是指一句佛号，你要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必定是死心塌地的抱着一句佛号不会放松啊。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南洋的这四个人，海贤老和尚，他的母亲，他的师弟海庆老和尚，还加上一个老德和尚这四个人都是没有念过书的人，不认识字都是乡下人，凭的什么？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对佛菩萨、圣贤人所说的话，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完全接受，而且对老师尊重。为什么呢？这一句佛号是老师传的，他对老师信得过。老师给他剃头，剃度出家了，传法就传他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四个人都是念了一生，念到最后一口气断气往生。四个都成就。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用华严经上这一句话，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一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一切就是一切诸佛菩萨名号，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典，通通在阿弥陀佛名号当中。 这个要记住啊。那我们对一般人来讲是任意啊，任意是八万四千法门，佛说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学任何一个法门，只要专都能成就啊，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会，都能够明心见性啊，只是没有念阿弥陀佛那么快。为什么？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的加持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阿弥陀佛加持，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啊。四十八愿是专门为了十方一切苦难众生真心真愿老实念佛而建立的道场，特别为这些人建立的啊。所以你只要相信，只要不怀疑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你这一生决定得胜。千万不要拐弯抹角，不要换题目啊，不能怀疑啊，不能去想学这个再学那个，不行啊。你看在中国不少人念佛的人，他就学禅，禅静双修啊啊，我禅不成功静就成功啊，静不成功禅会成功啊，到最后禅静都不成功，亏就吃大了。那叫你走一门呢，不能走两门呢，那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个疑一定要认清楚。下面，对于成佛机缘成熟的人来说，应该说专一啊。这华严经上这一句话了：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疑怎么讲法啊？要看根熟的众生。这一就是阿弥陀佛啊，来佛寺的这四位大德都是根熟众生，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四个都成就，成就的太殊胜了啊。我们这边有戒缘这个小册子，来佛三圣永世纪这么一本书啊，来佛寺的三位大德啊编的一个纪念册，后面有一个光碟，那个光碟九个小时，就是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念一遍啊，屏幕上有字有文字有音声，没有人像啊！你能读的读它很好，常常读它；你不能读的听啊。光碟跟书的内容完全相同啊，光碟是有声书啊，我们学起来就非常方便啊。所以，对于成佛机缘成熟，你问问自己，你成佛的机缘有没有成熟？怎么知道？对西方极乐世界不怀疑，就成熟了。能接受，不怀疑；对阿弥陀佛能接受，不怀疑。啊，真的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还希望早一点去，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你的根就熟了。啊，这就是根熟众生。啊，所以有能力多做好事，多帮助别人， 啊，什么时候是帮助别人念佛是最好的事？没有比这更好的。啊，我这一生，老师叫我学印光大师，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老师非常谦虚，他说他只能教我五年。那五年之后怎么办呢？他给我介绍一个老师，我说哪一位？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早就往生了。那我们怎么学法？印光大师的文抄在啊，啊，是他老人家教诲呀，在这一部书里头，我们读印光大师文抄。文抄里教给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认真努力去落实去做到，这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你决定不会走错路。好啊，啊，老师是真这样教过。我读的印光大师文抄是老师送给我，啊，那个时候只有上下两篇，上篇两册，续篇也是两册，总共四册，分量不多。这是净土宗近代的祖师，社会大众所公认啊，佛门大德，我们做他的私塾弟子，认真向他学习，读这个书如同老师在面前讲给我听一样。啊，那么出家，我跟李老师学佛的时候没出家，可是出家之后呢，我又到台中去住了好几年，住满十年，啊，把十年的时间补足，啊，才离开老师。啊，我的法缘比较殊胜，所以常常常年呢都在国外。啊，这也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啊，年轻学佛的经历不深，很浅，到处有人请你讲经，不容易啊！啊，我是交了一些朋友，这个朋友是大专佛学讲座的学生，啊，这是缘分，缘分也是非常偶然，结的缘。但这个缘结得深，这些学生们毕业之后到外国留学，啊，在外国学成之后就留在那边工作，就定居在外国了。啊，这些同学差不多有两三千人，遍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啊，我到处讲经，他们要去。啊，我有这个机会遇到，不是一般人都能遇到的。啊，这个交情不深，谁愿意请你？啊，这是个人语言不一样，我们讲机会，啊。 啊，有机会要好好抓住，不抓住机会就失掉了，就错过了啊，一定要把机会抓住，才真正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所以能不怀疑的人，能真干的人，就要教他一句佛号啊。海贤老和尚常常劝人，就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世间许多事，有些无奇不有。我们明白了，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像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你们同学们都知道了。我们这边的同修有一个被灵鬼附身，啊，说出他们很苦，他们在卧道，而且都是小孩，被堕胎的、杀害的，这个罪也很重很重啊！啊，父母堕胎，将来都在地狱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小孩到这来要求超度，啊，很多小孩在吃奶的时候，啊，还有还没出生的时候，被堕胎了。一天有多少？全世界啊，有记录的是医院里都有登记的，还有没有通过医院的啊堕胎的，真的是不计其数啊！这些小孩到世间来，你们把他糟蹋掉了，他的怨恨多深，他要报仇啊，他要报复啊！啊，能够与佛有缘是他的福报。啊，他也来找佛门弟子来求超度，大概都能够离开卧道。啊，那么将来的时候遇到了，又到你家来了，那就是来抱怨的，来讨债的，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能不知道啊，不能干这种事情啊！我们起心动念，一念恶，就是意在造恶。你造了没有？造了。啊，你口说出来，身做出来，那就更重了。口没说，身没造，但是起了动静，起念了，起念头了，起念头就已经造业了。所以人二六十种不可以有恶念啊，佛法里面代表的就是十恶，不能有杀生的念头，不能有偷盗的念头，不能有邪淫的念头，啊，不能妄语，不能两舌，不能恶口，不能欺语，不贪，不嗔，不痴， 佛给我们说了十个标准呢，叫十善业。啊，能修十善业，起心动念是十善，言语是十善，行为是十善，来生生人天福报。与这个十个相违背的、相反的，就是十恶。十恶就是三途，啊，地狱、恶鬼、畜生，那你去了啊，非常可怕。啊，宁愿舍生命，也不能干这个事情。这个生命能不能舍掉？不能，你真的学了，过几天投胎又来了，啊！但是到哪一道就不晓得了。业力在支配你，不是意思想的到哪里到了，不可能的。业力啊，人的一生都是业力在做主啊！啊，学佛之后。明白了，我起心动念完全想好事、想善事、想利益众生的事最好，想阿弥陀佛是最好，没有任何一个好的念头能超过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是第一善念，阿弥陀佛是第一功德啊！我没有能力断过修行，我没有能力积功累德，我有没有能力念阿弥陀佛？啊，我要能力念阿弥陀佛，我这个功德比人家布施啊，《金刚经》上讲的，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也比不上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念佛成佛，啊，这些附体的因缘，今天都在我们道场，啊，我们要好好劝导他，大家在一起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把所有一些怨恨。都放下，所以讲专一啊，专就是指一句佛号，如果搞清楚搞明白，必然是死心塌地抱住一句佛号，不会放松了，真干了啊！真正佛号只有四个字：阿弥陀佛。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那是客气话。真正想求生净土，客气话就不必要了。莲池大师，明朝时候人，啊，是我们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啊，有人问他：“你老人家教人念佛，如何念法？”你教别人念佛，他说：“我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又问他了：“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念法呢？”说：“我自己呀，念阿弥陀佛。”南无两个字不要了啊？为什么？我真信。我真愿意往生， 我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至持名号那就可以了，恭敬化可以免了，不必念南无了。为什么叫别人念南无呢？因为别人未必肯往生呢，他未必相信啊。那一加上这两个字好啊，恭敬阿弥陀佛，皈依阿弥陀佛，自己真正想去，这个客气话就不要了，越简单越好啊，大道至简呐、啊，就凡夫成佛就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所以现在海贤给我们做证明，海贤一句佛号成就。他妈妈也是一句佛号，他的师弟海庆老和尚也是一句佛号，还有一个老德和尚也是一句佛号，四个人来给我们作证的，所以一般人未必真想往生，但加一句南无。这南无是恭敬的话，就与阿弥陀佛结了个善缘，将来他想往生，这个种子会成熟。南无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真想去，越简单越好。你看。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阿弥陀佛四个字，简单多了。至心是真诚之心，真诚到极处，真的想到极乐世界，真的想往生极乐，真正想见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弟子，所以读这部经，它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好，都说出来了。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比也比不上人家。那个地方最好的修学环境，老师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开我们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求一个好老师，求不到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一分一秒都不离开呀！那有人就想了，往生的人那么多，阿弥陀佛就一个，我们怎么能亲近得到？你不知道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相啊！极乐世界的现象都是无法想象，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在阿弥陀佛身边。无论多少人。他自己感觉到真的就是我在阿弥陀身边。阿弥陀佛现无量身。每个往生的人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无量身。不但身在阿弥陀佛面前，没有离开他的讲堂，而且我们能分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去干什么？福慧双修。修福是去供养佛，修慧是听经闻法。 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讲什么？我们能想象得到的，给我们细说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原来就是华严经，细说就是华严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啊，就广说、细说，啊，这个宇宙、万法。一切现象佛会给我们讲的清楚明白彻底啊，让我们彻底明了宇宙万法的真相啊，一直到我们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的地位跟阿弥陀佛平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到哪里去？都在长吉光净土。长吉光是法身的，长吉光没有现象，能现一切现象。啊，它起作用的话，能现一切现象。啊，什么时候能现呢？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变法界虚空界里头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啊，我们的生命是无始的，无始界以来到今天了，有缘众生不知道有多少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个有缘众生起心动念我们都知道啊，知道的时候你会就看到他啊，天眼动视啊，没有看不到的啊，看到他之后看他状况需要什么帮助，自自然然就帮助他了啊。我们今天在此地也如是，我们所认识的人跟我们有缘人有很多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在这他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啊，我们需要什么时候他也在加持我们，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世间是真苦，乐是坏苦，不是真乐啊。乐是今天你拥有很多财富、地位啊、荣誉，这是人间的爱好啊，贪图这些你通通都有啊。寿命一到离开这个世界一样都带不走，全是假的啊，到死时候才知道啊，啊，舍不得离开啊，那个魂灵魂呢离不开你的这个家，离不开你这个遮。啊，为什么你对他有留念？啊，顶多在那里绕几个小时，还是要走的。哪个是你的？没有一样是的。啊，必须要清楚。啊，清楚之后，你就能放下了，很痛快的放下。啊，看到有需要的。你就能舍能布施啊，啊，你就能帮助他了，这真正叫积功累德啊。我这一生没到场啊，啊，为什么没到场？释迦牟尼佛没到场。为什么没道场？有道场就有人争啊， 他到这来找你出家为的什么？不是为念佛，是为你这个道场盖得这么好，你死了我就接受了，就变成我的了。这样来出家的人不少啊，不是少数啊。啊，那就叫造业。啊，十方的供养把它都埋在地下去了，不起作用。啊，老师叫我学印光大师了。印光大师一滴一生干什么？啊，他晚年出名了，供养很多。啊，他钱怎么用法？通通来印经书。啊，钱多了自己开印刷厂，红画社就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建的，在苏州报国寺，那他印刷厂啊，印诵经书，就做这种事情。啊，那还有地方有灾难的，有旱灾的，有水灾的，他是从印经这个费用里面拿出一些去救灾，去救济。啊，所以他的钱完全在印经上。啊，印经印善书。啊，这个法子好啊。真正的好事。啊，这个经书纵然人家拿去卖都是好事。那有人买吗？有人买他一定会看的，他不看都买他干什么？啊，所以印足这个教诲呀，是由百利而无一弊，真正是好事。那我们就走他这条路子，啊，依教奉行，啊，我们要干这个。啊，我年岁大了。总得要走啊！啊，走了之后，将来银行还有存钱，这不像话了。那这多难看啊！啊，所以我成立一个基金会，基金会请五个董事，他们管。我们列个章程，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啊，我这个基金会在香港政府注册的，啊，支付完全用支票，支票有存根，这钱干什么了？干什么事情？啊，每一笔拿出去都有存根，都知道是做什么。啊，我们希望做一个好榜样。啊，不要用自己的名字，啊，不要有私财，啊，这样身心心里没有牵挂，啊，把这个事情完全放下了，啊，日本需要有人讲经。没有人讲经不行啊！记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法蕴大乘经》上说的啊，什么叫正法？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叫正法，这是正法。啊，如果在这个阶段里面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的， 啊，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就不是正法了，有相法，相似，还有一点像样。啊，再往下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有讲经，有听经，没人修行。啊，听经没做不到啊，没有正果，往生极乐世界是正果啊，没有往生，这叫末法。如果没有讲经，没有听经的啊，没有修行，没有正果的，叫灭法，法就灭了。讲经很重要啊！我当年亲近张家大师，大师教导我学释迦牟尼佛，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去看两本书，《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本书在《大藏经》里头有。啊，我看了之后，才知道，那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啊，看到，他是王子出身。他要不出家，他是国王。啊，他19岁出家了，放弃了王位继承权，放弃了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去做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每一天外面去徒步，他过这种生活。啊，这种生活过了12年，啊，他去求学，他表现的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印度是宗教之国，他每一个宗教都去学过，啊，每一个学派他也去学过，把印度的宗教学派他通通都学完了。学完了以后怎么样？解决不了问题。什么问题？利苦得乐的问题。佛就为这个来的，佛教就为这个来的，帮助众生离苦，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你就苦啊，就没有办法离开，啊，所以不究竟的，那轮回受苦啊，啊，不能离开，印度所有的学派没有办法离开六道。他们可以升到四禅天，可以升到四空天，就是出不去，所以放弃了。啊，那一年30岁放弃了。放弃之后，到菩提树下去修定，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他放下参学，是放下所执障，放下王位，放下宫廷的生活，是放下烦恼障。你看，烦恼障、所执障，他统统放下，大彻大悟。 开悟之后就讲经。啊，12年讲阿含，佛教的小学。12年讲的这些经，谁教他的？没有人呐，不是学来的。这非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开悟了，开悟什么意思？智慧是自己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头来的。只要你一开悟，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你全都知道了，不是学的。你本来知道啊，所以佛说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啊？现在迷惑颠倒不知道了，只要破迷开悟，你全就知道了啊。所以佛教的教学不是叫你读多少记多少，不是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实现的，他明心见性了。他用什么方法？就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念到，我估计是念到20年，他开悟。啊，开悟之后，他什么都知道。啊，佛法的经论，你去问他，他会讲给你听。虽然他不认识字，跟慧能大师一样。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世间一切法他也晓得。啊，这科学技术他难不倒他，通通知道啊。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见性才能做到。这个佛家的教学主要是叫你明心见性，不是叫你要学多少经典，不是的，那错了啊！那这一部大藏经你能学得完吗？你一开悟全毕业了，一切就通达了啊！这个教学的理念方法现在世间人不懂啊，不能接受啊，不学怎么会知道？嘿，不学他知道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学过全知道，讲这么多经我们要明了啊。啊，穆罕默德回教，穆罕默德也不认识字，也没念过书，你看他能说这一部古兰经出来，他说别人记录下来啊，这什么？这都是开悟的人啊！我们能明了啊，一般人不晓得，以为那是神降下来，不是。啊，耶稣、摩西，啊，新旧约这些经典，都是他们讲的。他跟谁学的？个个都是无师自通啊！那怎么通的？见性就通。怎么见性？放下就见性啊！烦恼障、所执障，只要肯放下就见性啊！你不能放下，它是障碍，障碍你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全障碍住了。你只要把障碍放下，你就成佛。所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是什么？就是两种障碍啊，所知障跟烦恼障啊。佛慈悲也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只要如法炮制啊，依教修行决定能成功。这个道理要懂，我们修行要走这个老路才能成就， 要走向科学家走的这条路走不通，决定不能成就。啊，学一辈子，最后得个什么？佛学常识，不能开悟啊！啊，不能开悟啊，就是错了。得开悟，秘诀要用真心，真心就是老实，妄心就是不老实，妄想太多，杂念太多，那可不行。啊，真心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平等是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里头一个，没有人我的分别。你看我们都有人我。啊，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我。那我们这个身还是我，那别的都不是我，这不行啊！啊，这是错了啊！佛法入门头一个破身见啊，为什么？六祖大师讲得很清楚啊，大家把它忘掉了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是啊，悟的时候自信见性。性是什么样子？前面四句是什么样子？见性了，本自清净。那么换句话讲，清净平等觉是自性，他得用个清净字代表，这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佛。啊，第二个不生不灭。所有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只有自性没有生命，所以是无量寿啊！啊，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相好。所以一切都不要向外求，外面没有，向内求。啊，只有佛经成为内典。佛法成为内修，它向内不向外，啊，向外是假的。科学现在向外，它不向内。啊，它能够了解一些宇宙的这些秘密，啊，但是它不得受用。佛法得受用，它不一样啊。啊，所以开悟的时候智慧全现前，什么都知道了啊，所以他没有老师，他不需要人教的啊，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他不懂，这个道理要晓得，我们对佛才会产生信心啊，这不是迷信的。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你细心看这个观点，你去看这个永世纪，你会看出来。啊，真正觉悟的。啊，觉悟的人的念头不动的，所以他底下一句，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那真心是什么？真心是不动的，真心里头没有念头，有念都是妄念，有念就是妄心啊。所以明心见性的人，他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他怎么样呢？他没有起心，没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搞，这就是成佛了啊，用的是真心，叫至诚心，就说这个啊。那凡夫用的心，他起心动念啊， 菩萨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阿罗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啊。道理在此地啊，真正修行什么，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真的。啊，怎样不起心吗？我看得很清楚，像镜子，用心如镜。啊，镜子照外面照得都清楚，痕迹都不照。啊，不要像现在的录像啊，你看一照里面就有了。啊，镜子照出来外面有清楚，里头没有。修行人用心就像镜子一样。啊，外面清清楚楚，一点不马虎，一点不糊涂，里面干干净净，一个念头都没有。所以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你不问他他什么都没有。不是说你不问他还有他没有啊，他要有他是凡夫，他没有，真的没有，那就怪了。那你问他的时候他马上回答你，他什么都知道啊，不问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如如不动。那说那在定中，问的时候就照见啊，它就起这个作用。幕后一句能生万法啊，这就说明说宇宙从哪里来的，万法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信所生所现所变出来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讲透了，真讲明白了啊，这些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要不把它搞清楚，你就不肯放下。搞清楚之后，你一定会把它放下啊！为什么呢？放下是真实，是真的，不放下错了啊！把哪些放下？首先要把眼前最严重的烦恼给放下。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这五欲六尘，七情五欲，情执，这个东西都不是真的，这个东西害处太大了，害得我们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出不去。这些东西放下就超越轮回了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遇到这个法门太幸运了，就借这一句佛号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超越了。有这多难得，多么殊胜啊！随着知心，我们对人用知心，用真心，你来生就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别人用妄心对我，我不肯用真心对他，我也用妄心对他。别人搞六道轮回，那我也继续搞六道轮回，错了，大错特错了。你搞你的轮回，我到我的极乐世界，怎么是两条路啊？不是一条路啊！啊，到极乐世界， 沾阿弥陀佛的光啊，阿弥陀佛有能力帮助我们，永远不堕落，就是利救尽苦，得救尽乐，阿弥陀佛做到了。十方诸佛是努力在做，做得不究竟呢，不彻底呀、啊。阿弥陀佛做得究竟彻底啊，怎么能不去呢？啊，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啊！这世界乱成这个样子，你还有留念吗？啊，所以这个经我们读了，睁开智慧，啊，真正找到生生世世想找的这条道路，现在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再往下看，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对真心。对佛法没有怀疑，对世间法也没有怀疑，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啊，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不要紧，完全听佛的教训，非常喜欢这个法门，以及西方极乐世界，这就行。啊，这几句话你听懂了，你听明白了，你真能依教奉行呢，你就真正得到了。啊，得到什么？得到阿弥陀佛的教诲。啊，念佛，以凡夫言，念得越多越好。为什么？不念佛的时候会打妄想。念佛什么意思？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用意在此地。啊，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那叫正念现前。正念是正念无念，这个无念不好懂。啊，真的是无念，无念，无所不念，无知，无所不知。我们现在都要有，我要有念，我要有知，结果有知呢是有所不知，有念呢有所不念，这不行啊！为什么？自信是空寂的，自信没东西啊。啊，佛当年在世，有同学又问他了，啊，问什么？问不见脸，舍利弗，啊，舍利弗智慧低，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啊，佛怎么答复？佛说你有没有看到敲鼓啊？啊，看到。你看那个鼓敲一声，用力敲一声，响的声音很大；轻轻敲一下，响的声音很小。啊，对不对？是啊，不敲不敲就不响，敲了它就响。他说：“舍利弗的心呢，就像鼓一样，鼓里面有东西没有，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知道。”这就是自信，只要有东西它里面就障碍，就障碍你不知道了，不知道慢慢去学吧，学永远学不尽的，智慧没有止境的，你不学就全知道了。所以我们想到啊，释迦牟尼佛没学啊，他全放弃了，真的学了12年，但是最后他放弃了， 他入定啊，这才能开悟。这就说明学不能开悟啊，学能增长知识，不能开悟啊，那是个死路，不是后路啊。佛法是持戒修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智慧啊，这是一条后路，是直通明心见性的道路啊，就不求有知，真正是无所不知，到无知才真正无所不知，这才能放下。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佛度众生最高等的法是无念的，啊，无念就是自信的。什么无念？自信无念。啊，阿赖也有念的，自信无念的，留念就变成阿赖耶了。阿赖是妄心、生灭心。啊，所以整个宇宙为什么有十报土？为什么有同居土？同居土是阿赖耶变的，十报土没有阿赖耶。啊，准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这是修行功夫的话，把它转成智了。智是什么？智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智，真智慧啊！所以你准备很多东西，那讲经的朋友们都有这个经验啊，要准备啊，预备一大堆啊，到上台怎么一句也没用上？哎，越讲越好，自己也很欣赏。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啊，那是自信流露对吧？因为你无知嘛，你要有知，有知就讲不好，就有局限性。无知没有局限性，啊，讲的跟自信相应，从自信流出，妙啊，太妙了！啊，佛法要回到这个境界。佛法才真正会兴旺，不回到这个境界啊，单单一味去求，那是佛学。现在人讲佛学，佛学是知识，不是智慧啊。学佛对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念佛我们是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把烦恼念掉，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恢复真心。真心就什么都没有的心，这个心会生智慧啊！别人问你问题，你随口就答回答，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绝对不是从哪里学来的，绝对不是多读书多看见，不是与这个不相干呢、啊。与这些人相干，所以叫心外求法了。心外没有法，心外求不到法啊，心内是空空如也。真的，释迦牟尼佛那个鼓的比喻，比喻的太妙了啊，你肚子里东西太多了，所以不想敲不响啊。舍利弗是空空如也，所以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啊，不扣则不明，这是真的，是事实真相。我们如何从这升起信心？从这升起信心是大智慧啊，一般人不相信呐、啊。我们跟外国专家学者谈论这个问题，他摇头，哪有这种事情？ 啊，那就有这种事情，我们还办学校干什么？办学校是为六道众生办的，不是为佛菩萨办的。须陀洹以上都不用学校了，这不是学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在放下，彻底放下啊！放下就是禅定啊，真正一尘不染啊！那个心多大，跟宇宙一样大，用宇宙心变现。啊，那么这个对初学用这个办法，念佛法门是第一法门，妙绝了！就这一句佛号，把贪嗔痴慢疑全念掉了。啊，这是因为不念佛呢，你一定大妄想，一切人我是非。贪嗔痴慢统统来了啊！这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所看到的芸芸众生啊，就这个样子。所以不念佛就搞六道轮回啊，贪嗔痴慢现代科学家也发现了啊，贪心增长会感召来水灾，贪跟水相应啊，海啸都是贪心啊，嗔恚是火灾，火山爆发啊，地球上气候变暖都是属于嗔恨，愚痴是风灾，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功高傲慢，怀疑是愚痴，感召的是什么呢？山崩地陷啊，山倒下来了，大地突然陷下去了。现在世界上到处很多这个报道，这个地怎么突然下去？那个地方的居民愚痴的话，是非邪正善恶不能辨别叫愚痴，啊，把正法当邪法，邪法看作正法，他会赶来的时候，这地球上的灾难，灾难这不是自然灾害啊，自然没有灾害啊，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最好的，贪嗔痴慢疑。三千年前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会惹来祸灾祸，啊，这五个字跟中国传统文化对应就是无常，无常是仁义礼智信啊，你看仁不杀生啊，义是一切思想行为都合理，合情合理合法，啊，这正常的。啊，理主要讲节度，不能过分，过分不合理，不当也不合理，叫恰到好处。啊，这叫中道啊。儒家叫中庸，要用中啊，啊，不能过分，不能不到。 这说的都非常好啊！傲慢决定不能有，要谦虚，自己谦虚，尊重别人。现在这个世界，要想走向和平，一定要懂得平等啊！一定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地球就有救啊！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不要要求别人啊！人人都能够觉悟，都能从自己做起，社会就安定，世界灾难就化解了啊！这个道理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又说境随心转，境是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念头在转，我们念头都是好的念头，都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好啊啊！所以不能不念佛。念佛是什么？念佛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啊！念佛是保持我们自己的正能量啊！念佛是唯一有效化解灾难啊，维系社会安定和谐最好的方法啊！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努力去念佛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